话外新闻书场，走着。三更鼓响，四更鸡，五更天明，月儿低。时逢在秋，冬春夏，舟车南北赴东西。都说岁月催人老，看淡人间名和利。周六周日聊几句，转眼就是星期一。不是那位说，这时间也忒快了，可说呢，有那么句话吗？时光飞逝，日月如梭吗？是吧？人生在世，只争朝夕。哎，争的就是时间，和时间赛跑吗？争取多为人民对社和社会多做点贡献吗？啊，当然争是争啊，争时间咱们不能抢时间啊，听见没有？尤其开车是吧，为这个互相别着玩就不值当了，违反交通法规啊，是吧？但是话说回来，人生在世他不能争的是什么？名和利哟。这位说，你瞧你说的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哪儿那么简单呢？可说呢，大伙儿都是凡人，你要说完全的淡泊名利能不能做到？能，但是有一定难度，嘿嘿，是吧？可是您要是往回了一想，争名图利他为的是个什么呢？争的是个名，图的是个利，是吧？一名一利耗尽了人生大半的光阴和心血，最后呢，老了，风烛残年了，抬头一看，八宝山不远了。嘿，怎么这么说话？那他客观规律嘛，大伙儿不都得去那儿吗？谁能够置身事外啊？谁能是个例外啊？啊，最后我不去那儿，那你去哪儿啊？去哪儿他也得去啊，是不是归宿嘛？这是唯物主义啊。低头一看呢，哟，这一合计这辈子我都干什么了啊，回头一看，哎呀哎呀，这个有意义的事儿啊还有好些没干呐，留下了很多的遗憾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争名图利啊，它不是买卖吗？哈，更何况有人为了名，为和为了利，最终啊走上犯罪道路，违法犯罪，做了班房，嘿嘿，那就更麻烦了哇。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着话为周末新闻书场，我是立新，给各位讲故事啊。讲点什么呢？争名图利是吧？争名图利你得说是图点什么呀？最后图一猪耳朵，这瞎说八道，真事儿。钱江晚报的报道啊，就是他们这个杭州的事情。头些日子说当地的一饭馆啊，这橙子你说他邪门怎么呢？他被人给偷了，但是呢发现这饭馆里的这些个东西啊，值钱的，包括什么收银台的抽屉啊，里面有时候有零钱，其他的那个值钱东西都没动过，单单那个饭馆嘛，有那个熟食，猪耳朵猪舌头。哎，早上起来大师傅一上班，我昨儿晚上做好那猪耳朵搁着好好的没了，跟这老板一说，老板就报警了。那怎么着他是丢东西了呀？也担心万一他贼是这个踩道呢，贼不走空，先拿点吃的，一看没人管，再过来拿钱的麻烦了。报了警之后，警察来了，把附近监控录像调出来，然后呢又根据啊他们这个一些个线索，没过多久逮住了一姓皮的30来岁小伙子。逮进去之后，警察都觉着奇怪啊，问他呢，我说你进人饭馆偷东西，你偷的什么呀？ 我偷的是这个熟食，猪耳朵猪舌头啊，反正就是能吃的呗。 不是你饿了是吗？ 我倒不是饿了，我就是想啊，我想我是这个，我这喝酒我没有下酒菜。 哎，你这不是瞎折腾吗？这不是你为这个，你说这玩意儿给拘了吗？犯法了呀。还有那个钱呐，哎呦，背负3条人命，哎呦，这是大事儿，可不是吗？凶杀案呢，今日早报的报道吗？有一电影叫《盲警》，您看过吗？王宝强早年的作品， 就说有那个犯罪分子啊，这个人心是太险恶太坏了，太黑了。怎么呢？就是制造矿难。什么叫制造矿难啊？没什么事儿，但是呢他下井的时候把这矿工骗到深井里头，然后杀了。杀了之后，上来之后找老板出事了，你赔钱吧，你不赔钱这玩意儿麻烦，你看你这矿难啊，这你们这个安全漏洞管理问题啊，就这个诈骗靠杀人来骗钱，真有这个事儿吗？嘿，生活中还真有。头些日子杭州铁路公安部门在义乌那个地方逮俩坏人，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，犯什么事儿了呢？就是刚才我说的，就等于是那电影《盲井》的现实版，专坑老乡，是吗？哎，跟老乡说啊，走着走着走着，打工去，矿山给的多，哎呦，到那儿合适，弄几年赚点钱，回来之后娶媳妇盖房没问题儿。把这个乡亲们骗到了矿山，他当然也是矿工嘛，哎，然后呢就是找这么一天，走吧，下井干活去吧。来至在无人之处，就下了黑手，杀人，杀了仨，背负三条人命吗？那么后来呢？因为他这个事情案子犯了之后啊，这边啊发布了海捕文书，什么海捕文书？就是通缉令啊，那个各地公安机关他们都通报警情案情啊，掌握了这几个坏蛋的情况。要逮他们，话说这一日，这是十月上旬的事情，下午四点半左右，在这个浙江义乌铁路派出所，他的民警在那个车站的候车室执勤的时候，哎，发现一男的，打眼一看眼熟啊，是不是通缉令上那哥们儿啊？过来过来过来，干嘛呀？查验一下你的身份信息可以吗？可以呀、拿出身份证来。呵，他还有点那意思啊，没事儿是吧，这个我一定能够蒙混过关。为什么呢？那身份证是伪造的。那么警察看了这个身份证之后，别的倒没什么，这照片不对。怎么呢？这照片上这人是跟这个本人长得是挺像，但是他眼睛不是一码事。照片上这人这眼睛是正常的，而是面前这人他这个两眼啊有问题儿。什么问题儿呢？没办法聚焦到一个点上。哦，对眼儿是吗？啊，对眼就是能聚焦了，那就是这眼睛眼球在两边是吗？反正就那个意思，他眼睛有毛病，不对劲呐。顺这个线索，警察就开始认真的查，查验之后发现，嘿，正好是警方通缉的背负三条人命的重大凶杀案的犯罪嫌疑人。最让警察们是吃惊不小的是什么呀？逮他的时候，他正跟那儿往家乡那儿打电话呢，过来过来，到我这儿来，咱们一块儿来上工挣钱去，还往这儿勾搭他老乡呢。这得亏是让民警及时给按住了，否则的话，好，指不定又是几条无辜的人命。继续啊，说到这个破案的故事啊，就不能不说头些日子这个河南我老家郑州警方破获的那起儿16年前的一起震惊全国的银行抢劫案，还记得吧？网上报纸上啊说的够不够的了。这回子呢再给您念叨两句。这个事情呢，案发是1999年的12月5号那一天，郑州市航海东路530号郑州城市河对银行中药城批发市场的储蓄所，时间是当天晚上7:20左右。说那会的银行都已经关门打烊了是吧，来办事的这些个顾客呢陆陆续续办完事儿都走了。这个银行里面呢，就是有少数的银行的职员 正把当天的营业款赶紧打包捆扎好了，是吧？好那个送走啊，不能跟储蓄所搁着呀。那么同时呢，银行里面保安还没下班呢，正这功夫打远处腾腾腾腾过来俩男的，俩男人啊，往这儿走，一边走啊，这眼睛还四处的撒嘛。保安就觉得不对呀，都这会子了，来干嘛呀？抬手一拦，哎，我说啊，我们这儿管门了，你干啥了？话音未落，这俩男的噌，打兜里掏出左轮手枪，对这保安嘡嘡嘡，一连四发子弹，全打在这保安脑袋上了。哎呀，保安是应声倒地，血哗流出来了，不省人事啊！说到现在为止，受伤的保安体内还存留着当年打进去的子弹呢。取出来很困难吗？紧跟着又过了俩男的，就他们同伙拿着铁锤抡圆，唰唰唰几下，把这营业室那玻璃啪砸碎了，然后就开始抢啊！前前后后一共是五名犯罪嫌疑人，营业室俩大包一个小包的钱袋子抢了，抢了之后是莫转回头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撒腿狂奔。抢了多少啊？抢了208万。整个作案时间大概是不到五分钟，四分多钟吧。作案的过程之内，犯罪嫌疑人这个歹徒是连开八枪，导致一名保安和一名女营业员受重伤。哟，这个枪是什么枪啊？后来查明说这个枪啊是一种经过改装的左轮手枪，不是真的左轮。什么枪呢？就是那个运动会，包括咱们学校体育老师上课，预备，啪，哦，发令枪啊，对了，拿那玩意儿改的，改完了以后当枪使唤。但是当枪使唤是当枪，但他打的不是子弹，打的是钢珠弹，那也伤人呐。现在不说了吗，保安体内还有两枚钢珠，很难取出来，劫走了208万银行的现款。这就是当年震惊全国，可以说案惊中央了，125持枪抢劫银行大案。到什么份上，人家说震惊这个全国，中央都已经引起重视。到什么程度，当时的国务院总理、公安部长、河南省委书记都曾经先后批示一定要抓紧破案。可是嘿嘿，出岔头了。这就说啊，这个打击违法犯罪，维护社会治安、社会稳定，那有一个重要的工作，这得跟上，就是技术手段。说现在啊，大街之上、公共场所都遍布了各种的监控录像，啊，这个东西不能够小看，很多案件的侦破都和这个监控录像有直接关系。它能真实的记录案发当时的一些个情况，能够帮助公安民警锁定犯罪嫌疑人，他们的体貌特征啊、穿着打扮啊，这样的话对于破案有很大帮助。可是呢，嘿，就那会子啊，也不能说不重视这个事情，是重视，但是呢，他那个重视的高度啊，没到现在这个份儿上。这话怎么说呢？有监控录像没有？案发地点附近有，还真有。可是呢，他没用啊啊，他是他也用着呢。之前也用着，倒是没坏了啊。对，但是内存满了，内存满了，他就没法录像了。后来人家说不行，就关了吧，关了，等着咱们换了，换了再说。得，就这功夫出事了，寸劲儿寸劲儿，这给办案增加了很大的难度。当然来说，公安民警不能怠慢，全力以赴，要一定要侦破此案，花了大力气呀、啊！哎呦呵，这家伙大海捞针一样的。啊，用那个梳子篦头发一般的那么篦，找这个犯罪嫌疑人歹徒的踪迹。当然这个要说起来也不是说一点线索没留下，比方说他们行凶的时候用的那个改装的手枪，说是许昌啊好像生产这东西啊，或者是他们那儿有那个厂子呀，有些工人对这个枪的情况很了解， 有内行有专家，咱们找他们去吧。警方就四处打探啊，到处去了解情况，把懂技术的专家给分析，是吧？这个射枪的案件以往的有没有相似的这个相同点呀？啊，包括这个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、特点、年龄、体貌特征。但是呢，这之后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。哎呀，打那时候起，郑州警方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辛的侦破过程，费了劲了。这个很多的老民警啊、老刑警，到退休的时候还惦记着这起案件没破呀。哎呀，这心里边堵得慌，觉得是块心病啊。说当年参与破案那个老刑警说了，光是这起专案各种取证调查材料这个卷宗就足够堆满一个屋子，每一摞都一人多高，可见当时花了多大的心血呀。就这样案子没侦破。哎呀，有的那个老刑警还说呢，这个想起这个案子呀都抬不起头来，觉得对不起郑州的人民老百姓，对不起国家，看见了没有，就这么负责任，是吧？那么后来呢，后来16年之后，哎，咱们说啊，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刑侦人员特别是技术这方面，在125现场相关的物证上找到了突破口。这就是头些日子的事情吗？经过10个多月的奋战，专案组结合科学的人体个体特征数据、情报的研判、合成作战、传统侦查手段等等，最终锁定了案件主要的犯罪嫌疑人石某等3名相关的人等。10月下旬，警方开始出动，将3名嫌疑人缉捕归案，石某、于某、李某。然后呢，又把另外2名参加这个参与案件的嫌疑人逮住了。这样震惊全国的125特大抢劫案的5名嫌疑人是悉数全部落网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就这个案件这个主谋啊，姓石嘛，就简称老石吧。那这还真是个有脑子的人，但是他这脑子呀，他这个动歪了啊，歪心眼子。话说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老石呢带着一帮人，他哪人呢？哎，也是窝老家河南了，那儿呢煮麻店的，煮麻店人士啊，带了一帮乡亲吧，反正是他们这个家乡的人吧，在郑州打工，主要是在建筑工地上承揽一些零碎活，钱是挣了点，但是呢，哎呀，老石就觉摸着这个不过瘾啊，不满足，是吧？不能够安于现状，是吧？你看那个大老板们，他们那么酷啊，我们就老是干这个吗？不行啊。跟他们这个关系不错小哥几个合计着，哎呀，这玩意儿什么时候能干点大的呢？大事儿，多大的事儿啊？多大的事儿？抢银行怎么样？这是死罪呀，可说呢。但是啊，利欲熏心，这几个人哎，就为这个聚在一块儿了。说是咱目前咱们黑吃黑吧，黑吃黑是干嘛？咱们抢银行吧，抢银行叫黑吃黑呀、啊？哎呀，这银行的钱，那不都是外面储户的钱吗？管那个钱呢？就这样，不说了吗？利欲熏心，嘿，这就开始走上不归路了。花了3个来月的时间进行准备。打从许昌购买了5把由发令枪私自改装的左轮手枪，在这个银行附近啊进行了这个事先的踩点啊，探明了情况，设计了周密的逃跑路线，然后就开始啊，不是说了吗，作案了。把案子做完了之后呢，这几个人啊赶紧啊就去这个外地啊避风头啊，就探探风声。还是风声要是过了之后呢，半个来月吧又回来了，回到驻马店开始分赃啊，几个人把这个钱一分，各奔东西。其中就那个主谋那老石石某，呵， 讲话，哟，这家伙得到了我事业发展的头一桶金，哎，抢来的是吗？可是啊，拿这钱，然后就开始啊，哎呀，投资房地产开发、商贸，呵，搞什么休闲农庄，多种产业，到被逮起来的时候，已然是资产过亿，在当地还小有名气呢。就这么个玩意儿，嘿，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。继续啊，说了那么多事情，有些事情挺邪乎的，是吧？别吓着您啊，给您讲一个，倒是也不能说可乐啊，但是让人看了以后呢，反正觉得，哎呀，你说还有这个事儿呢，是吧？什么事儿呢？就算提个醒吧，老年人出去玩去，一定得随身啊带着自己的身份信息，但是别人回头弄点什么别的岔头，怎么回事呢？这就是头几天啊，头些日在咱北京发生的事情。打浙江瑞安过了一旅行团，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于老大爷，这于大爷啊，打小就是在瑞安生活，在瑞安长大。这个浙江瑞安那个地方，他们的口音呢，还是挺特别的。而且这于大爷呢，因为他很少出门啊，他这普通话不太灵光，基本上不会说，只会说他们当地的土话。坏了，碰上麻烦事儿了。说是跟着旅行团到北京来游玩，来到了大北京的大故宫紫禁城。嚯，这家伙开了眼喽，哟，人山人海呀，看人来了是吗？他人多呀，游客如织。这于大爷啊，这俩眼都不够使了。他问题的关键，他不是看人，他找不着他那团队了。走着走着，边上啊，他一个同伴说，你帮我拿点东西，我呢去趟洗手间。行，那你快去吧。等他那同伴啊上完了洗手间出来了，俩人继续往前走。这个于大爷，因为他们俩人实际上已经是这个落单了，落后了。走着走着，于大爷拿眼往边上一看，呀，不单说旅行团找不着，连他那个同伴啊也没了踪影。哎呀呀，坏了，我这一个人给撂到故宫了啊，撂到皇上他们家了。嗨，什么皇上，就那意思嘛，故宫嘛，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找这个边上的警察服务人员，这个把情况说明啊，我走丢了嘛。结果嘿，这就看出学习普通话的重要性来了。于大爷就他那口瑞安土话，北京的警察根本就听不懂，您说什么呢？您这哪儿的方言啊？根本就没法交流。哎呀，于大爷这作辣呀，而且他手里头还没有旅行社包括那导游的联系方式，他身上也没带手机，就带2000块钱。哎，得亏这2000来块钱。于大爷一合计，老头也算有主意啊，不过这主意反正大点，哈哈，把心一横，一跺脚，走走，去哪儿啊？走回家，再走回浙江去是吗？啊，对了，呵，这就开始了啊，走四方啊，路迢迢，水长长，嘿，唱着歌走的吗？反正是走啊。出了故宫，这就上路了。呵，这家伙穿大街过小巷，哎呀，这边是村庄，那边是大公路，呵，溜溜达达的，是吧？饥餐渴饮，小行夜宿，饿了的话呢就打尖吃东西呗，反正兜里有钱啊。这个要是困了的话呢，在个什么什么大树根底下呀，什么地方忍一会儿。好家伙，走了6天5宿，赶到再到了一座大城市，打眼一看，哟，这是北京吗？好像不太像啊，感觉上跟北京有相似之处，这是哪儿啊？啊，跟这个当地的警察一打听啊，您了，借此根儿度，天津是吗？啊，对了，在天津被发现了，总算是被警察师傅给找着他们自己的家，给送回去了。嘿嘿，回去赶紧学普通话吧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着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各位朋友们。 来一处。